在临床上面的话，葛根汤症它可以恶寒也可以恶风啊，都有可能。那像江左锦他在他的议案，因为金方实验都是议案，也会发给同学，他就在做一个排比啊，他就说你看阳明病的话是不怕冷反而怕热，对不对？那太阳病呢是怕冷怕风，对不对？那温病呢就是嘴巴干不怕冷，但是也没有说它很热，对不对？就是张仲景那个什么什么是温病的那个条文那样写的，所以他就觉得说葛根汤有对到这一类型的这种温病，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会让我们呢在临床使用葛根汤的时候比较不是那么焦灼于《伤寒论》的这个第太阳中篇这第一条的主证。当然第一条这个主证是十分之标准哦，无可挑剔，但是我们一般在用葛根汤的时候呢，首先嘛，葛根汤一定是用在太阳病，对不对？所以通常脉一定是浮的，如果你脉不浮的话，那什么都就跟葛根汤就没有关系了啊。那比如说像我们常常会用到葛根汤的机会就是坐飞机啦，出去旅行的时候通常都要带点葛根汤，因为呢这个在飞机上面那个空调都把人抽得很干很干，对不对？那我们台湾的人因为常常生活在湿度百分百的环境里面，所以身体根本没有什么保湿功能，在飞机上面很快就变木乃伊了，对不对？下飞机的时候连尿都尿不出来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就很容易一感冒就会得到精液不足的葛根汤症，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当你有这个熬夜啦或者怎么样，就身体已经弄到很燥热很干很枯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只要随便遇到一个感冒的人，你很快的就会跟他说两句话，就发现他所有的症状你都有了。哦，那这种因为你的身体把邪气吸进来的这种状况呢，那往往也是要用葛根汤。那葛根汤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葛根这一味药，像小孩子他如果痘疹发不出来，要用葛根来滋润它，让这个痘疹发得出来，不然的话就凹掉了，就会毁容啊。那这个葛根呢，它能够把我们说葛根，同学介绍它的时候说葛根最主要的药效是什么？助教放一下，那个它最主要的药效是生津，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生哈，是提升的升。那《神农本草经》讲说是起阴气，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底的水分呢再拖一点上来，因为必须要把水分拖上来才能帮我们把那个我们的那个精液的亏损那个感觉把它封住，不然的话你身体一直干在那边，你身体一直会把病邪黏进来。那从前我在最初开始还在跟助教在家里面教伤寒论的时候啊，我就说其实啊这个太阳表症的几种感冒啊，你会看到他的那个邪气怎么进来的，就是各有各的风格。比如说桂枝汤症的邪气是怎么进来的，我觉得是好像是慢慢渗透进来的，就是你的身体松松的，邪气也松松的，然后逛着逛着不小心勾搭上了，就这样的感觉。那麻黄汤症的邪气是怎么进来的，麻黄汤症的邪气呢就好像那个邪气像一个针一样，这样从你身体找个缝钻进来，就是寒邪跟风邪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那大青龙汤症的邪气怎么进来，大青龙汤症的邪气哦，很像是八国联军，就是因为邪气很强所以硬的就打进来了，哦，你要抵抗也没力道抵抗了，那是大青龙汤。那小青龙汤呢，小青龙汤比较像是邪气进来了，然后呢他在你身体里面逛着逛着，忽然发现你的肺里面呢有很多的湿气，就是水毒的这种水气，然后这邪气就觉得好高兴哦，在对方的身体里面找到了同类，于是就在你的肺里面开始凝聚啊，就是在钻进来以后找到了同伙，然后开始在里面大闹，那个是小青龙汤。那葛根汤是什么呢？葛根汤就是有一个对巫婆忘恩负义的长发公主啊，她垂下她的头发把那个坏王子引进来啊，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葛根汤的那个邪气往往是你身体先虚的，所以就把对方吸进来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要预防葛根汤症的话就要睡饱啊，就是不要太操劳啊之类的，也是一个预防的方法。那 那不然的话，这个熬夜啊，或者是失精加呀，就是往往就是很容易啊，会得到这样的毛病。那因为它有燥热的感觉混杂在里面，所以呢，它的这个怕冷的感觉可能就会比较不明显。那这个汤剂呢，它到底是有放麻黄的汤剂？有放麻黄的汤剂呢，在张仲景的书上通常就不会写要你喝粥了，因为麻黄本身就有很强的发汗力，不必像桂枝汤那样子要喝粥。都来制造这个汗，但是通常要发汗还是最好盖多一点被子，多加件衣服，所以温敷啦什么的还是要的。那至于说仲景方里面啊，像是麻黄或者细辛这一类有开发性质的药，通常都是不能够吃到很油的东西，吃到油腻的东西它的效果就会变弱啊，所以它的这个一般桂枝汤的这个禁忌呢啊，也就一样把它守住。那这是这个啊，这个方剂的这个用法上可以稍微注意的地方。那葛根汤呢，它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葛根这个药啊，这个药它是能够起阴气的药，对不对？那相对来讲啊，麻黄这个药在中医里面是一个宣发阳气的药，而且是宣发阳气的药最强的几种。那像葛根，我们像桂枝加葛根汤，其实这个方子比较单纯，因为它是桂枝汤里面加葛根嘛。可是一旦葛根汤里面又有葛根又有麻黄的时候啊，它的交互作用就会变得比较特别。怎么特别呢？因为比如说用一种比较化学的检测就会知道说麻黄是一种能够让人血压高一点的药，那葛根是一种能够让人血压降一点的药，所以这两个加到一起会给人体什么样的作用呢？除了医治感冒之外啊，就是这个葛根把津液补充上来，让麻黄把寒邪发掉，就这个，因为又用到麻黄，你就会知道那个邪气进来的比较深，比较浅的邪气用桂枝汤就可以了啊，所以用到麻黄就知道那个邪气钻得比较里面啊。那这是葛根汤症的特征，就是其实你也不是受到多寒的寒邪，可是因为你身体太虚，所以就把邪气拉得很进来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葛根汤，它的这个葛根麻黄的互相的作用之下啊，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效能可以说的，比如说葛根汤啊，它是一个很能够让人那个紧绷的精神能够放松一些的药。那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是像萧盛阳老师啊，或者是南投那位先生那边那一派，他们会说的是葛根汤其实能够当做一种助眠剂来用。那当然这个有比较有助眠效果的葛根汤，我觉得只有在日本吃到过，台湾的葛根汤我觉得助眠效果很普通了啊。那这个当一个人的，因为葛根汤的这个方子它能够让人的身体哦很多地方都放松下来，那这个放松除了最标准说放松后脑勺啊肩膀这边之外，其实全身都会松，而且它的松的效果会一直松到我们的头脑的思维系统。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今天工作很忙，压力很大，然后在他的工作岗位可能很拼的想一些事情，那他这样子想事情，他可能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比较紧绷，比较亢奋，对不对？这样子他就不好睡啊。那葛根汤是可以把这一类的心情的紧绷跟亢奋呢都松下来的药，所以会让人比较好睡。其实我自己啊一向都觉得我只有时差没有失眠，就是我大概要到天快亮了才会困，然后就睡得也蛮好的，所以我不觉得我是失眠。可是前一阵子呢跟同学们一起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心里头有一点酸葡萄的心理，因为跟我同事的那个同寝室的同学啊，他就是好好睡哦，他大概跟你讲话讲到一半翻个身又哗就这样睡了，大概三五秒之间吧。然后呢我就躺在那边，就是我还要放松五到十分钟才睡着，就是跟那种人相比我实在是失眠得很严重啊。然后呢就 叫助教帮我去买葛根汤啊，就是日本的葛根汤。日本的葛根汤有一个跟台湾的配比不一样，因为你知道葛根汤这个张仲景的这个葛根比例是四嘛，对不对？那什么麻黄是三，桂枝是三嘛啊。那台湾当然葛根也会放多一点，因为葛根系的药，你科学中药，你葛根不放多，根本都很难有效，因为葛根是一个需要比较大量才会有效的药，所以都会放多。但是台湾放多就放到五六左右那么多，日本的葛根的比例会放到八那么多，葛根汤里面葛根放到八那么多。那而且日本的那个葛根汤呢，它是做成那种有药粉是冲热水喝的，也有做成那种口服液，就是一个玻璃管子，你可以打开来然后这样喝啊。那我就在日本就叫助教帮我去买葛根汤，然后就喝，喝了以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可以感觉自己这个睡意这样子涌上来哦，非常的舒服哦，就是从输人家五分钟到输人家只有两分钟，我觉得十分之满意哦。可是呢，你说在台湾买科学中药的葛根汤哦，要有这样的效果吗？会有这样的效果吗？其实比较差一点，不是台湾的科学中药偷工减料，我觉得是葛根跟麻黄的比例的问题。就是日本的葛根汤，葛根的比例就有超过麻黄的两倍，那这样子的话效果比较清楚。台湾的葛根汤我就有听过有人说吃了反而睡不着觉，因为麻黄这个药是会让人睡不着觉的，那葛根不是那么够多的时候，麻黄的药性就凸显，所以反而吃了以后精神特好啊，这样还是有的。所以台湾的葛根汤，你们如果要有这种助眠的效果，可能你要再去买一罐单位药的葛根，那你用两克的葛根汤再加一克的单位葛根，这样子用比较热的热水吃下去，会比较能够凸显出这个效果。那我在日本呢，觉得那葛根汤真的是仙丹一样，觉得好好哦。结果我回来之后一罐都没有带回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助教跟我讲说，在某家药局看到有三瓶只要日币300多块的，然后呢，我就在日本所有的时间都在寻觅那个三瓶300多块的，然后都没有找到，因为我后来看到每家都是3瓶800多块的，然后就好像在海边捡石头，不捡到那个好石头不甘心，那时候就空手而回。想到日本的葛根汤就觉得十分之怨恨啊，对不对？就觉得说啊，那实在是好舒服啊，就是睡觉前吃一吃，觉得感觉非常好。那这个，但是你说葛根汤可以放松这些啊神经的紧张、精神的紧张、肉体的紧张，它有没有副作用呢？啊，如果你当这种，但感冒的时候吃葛根汤是一回事啊，但是非感冒的时候把葛根汤当调理药来吃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我想它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我们人要兴奋的时候啊，它好像身体里面有一个化学物质是类似我们这个肾上腺啊什么类固醇那些转化过来的一个中间的东西，会能够让人振奋的。那如果吃了葛根汤的话让人放松，那个物质也被处理掉了，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那个人就会性欲缺缺，会阳痿啊。如果是男人的话，就是会在这方在那个肉体的这种兴奋的能力会也遭到强迫性的平息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修道人很喜欢吧，但是一般的男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那个啊。那就是。反正一个方子嘛，我觉得正面也说说，负面也说说。那至于说我们用葛根汤要治感冒的时候啊，其实我个人呢，就觉得一向都是药这么开的，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问他有没有怕风，然后把他的脉有没有浮脉，然后后脑勺有僵，然后确定汗流不出来，然后脉比较紧，这样子我再开葛根汤。或者是在他的伤风感冒里面，我去问他有没有燥热感或者口渴感啊，就记得就是葛根汤他的除了张仲景说的这个标准症之外，你要去问他这个感冒的前因后果。他如果是先伤了津液再感冒，那你问他有没有一点口渴的感觉，或者身体有点燥热的感觉。如果掺杂了这个感觉的话，在体质上它就是一个介于太阳跟阳明之间的体质，那这样子就比较有可能用到葛根汤。所以记得热感冒的时候也是用葛根汤，当然脉还是要浮的啦啊。这个那但是呢，我们之前就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啊， 我在教书的时候，陈助教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朋友就感冒，就打电话来问他。那朋友就是有这种桂枝汤的主症啊，然后也有后脑勺僵。那陈助教就跟他讲说，哦，那你就吃葛根汤吧。结果那个人吃了葛根汤之后啊，第二天就累得不得了，然后整个人都很虚很虚。那所以就后来我们就赶快叫他吃桂枝加附子汤补一些阳气啊，就是才稍微恢复一点。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病症只有到桂枝加葛根汤的程度的话，你用了葛根汤，那个麻黄就是多用的。那麻黄有些人的耐受度很高，有些人耐受度不行的，一吃麻黄人就虚掉了。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该用桂枝汤就用桂枝汤，该用桂枝加葛根汤就用桂枝加葛根汤，不要滥用葛根汤。因为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学过中医、没有学过《伤寒论》的人，那当然葛根汤很好用嘛，对不对？就什么感冒都可以吃吃看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不懂中医的人，人家要告诉你说家庭常备良药，那当然就是跟你讲说感冒你要备一罐葛根汤，因为桂枝汤真的吃了也会好，然后麻黄汤吃了也会发得出汗，所以就是桂枝汤症吃了葛根汤也可能好个五成六成，麻黄汤症吃也可能好个七到八成。那以你一个不会中医的人来讲，这样已经很让人满意啦，对不对？所以通常建议外行人的时候会说啊，一般感冒啊有什么主症，大概怎样就可以吃个葛根汤，就又可以代替桂枝汤，又可以代替麻黄汤。但是如果你是已经进了伤寒论的门，在读伤寒论这本书了，那我就觉得那还是分清楚一点。因为我就觉得上一次陈助教那个情况就是一时问的没有很仔细，就连桂枝加葛根汤的症，你用了葛根汤都可能把人家吃坏，这样都算你开药开错啊，对不对？所以自己在学伤寒论的话，那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约束就要严格一点啊，就是该怎么开就怎么开，不要用这种什么代替方糊里糊涂的在吃啊。所以就是一般外面虽然可能会盛传说葛根汤很好用，这不是假话，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开药就要对自己更体贴一点。那这个用葛根汤啊，它的这个怎么讲呢，在这个感冒上面啊，像我从前听过一个一般人常用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是感冒，刚感冒什么鼻塞啊、流鼻水，你又是不会中医的，那你就吃葛根汤加川穹茶条散，然后泡一杯茶来吞。因为川穹茶条散这个驱头部风邪的药，它本来它的方子是要加茶叶的，所以叫茶条嘛，用茶条了喝。可是现在的科学中药据说不加茶叶了，所以要用茶来喝。为什么呢？因为说加了茶叶的话会验出有咖啡因，然后人家会告你掺西药啊，是避嫌药避到这样子。那就是完全不懂中医的外行人的话，可能一般感冒就是葛根汤加川穹茶条散就可以处理的还不错啊。那像我有一个亲戚啊，一个阿姨啊，他们家有放一罐感冒药，好像是他学中医的朋友卖给他的，然后就是说吃什么感冒吃都觉得还蛮有效的。那后来我打开来闻一下，就发现哦，那是一罐葛根汤。然后呢，他朋友卖他一罐卖1000块啊，我们在迪化街一罐200块的东西，果然是不知道名字啊，就很好敛财啊，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这个葛根汤呢啊，它我们说太阳阳明合并会用到葛根汤，那这样子相对来讲，葛根汤是不是能够顺便疏通到我们的阳明经呢？足阳明胃经啊，会经过脸颊这些地方，对不对？那所谓的太阳阳明合并，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样知道太阳明合并，可能是会找得到一些阳明经的不舒服，比如说眼眶痛，比如说 两个眉毛中间会有痛的感觉，因为太阳的头痛大概就是边边这样子痛了。但是如果你痛的是这个眼眶或者这个地方，那你就会知道邪气有到阳明啊、哦。这是如果是太阳病的主轴之下有痛到这些地方，那可能可以发现它有阳明的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太阳病的特征是口中涸，就是它的桂枝汤症、麻黄汤症，一般来讲嘴巴不渴的，但是它如果掺杂了渴的话，那不然就是葛根汤的太阳阳明，不然就是大青龙汤的太阳阳明。那但是这两葛根汤跟大青龙汤的太阳阳明不会很难分辨啊。同学如果将来学了大青龙汤的话，就会知道它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因为呢，这葛根汤它同时会治到阳明经，所以在临床上面啊，凡是阳明经带到的地方，很多小毛病葛根都能够治到。比如说什么葛根汤，比如说治什么鼻窦炎之类的啦，像这一类的。那另外就是葛根本身有起阴气的效果，对不对？那起阴气把这个水气带从背上扯上来，然后过头顶灌溉下来，其实相对来讲就是这个水气能够让你的上半身各种炎都消掉。所以葛根汤这个方啊，它葛根这一味药呢，可以帮助你这个上半身各种消炎的效果。然后呢，麻黄本身又是一个发病邪的药，所以呢，那种脸部啊什么的那种，比如说感冒造成什么中耳有点痛，或者是什么沙眼、什么结膜炎，或者什么，就是那种凡是病毒引起的头部上半身发炎，其实葛根汤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用，所以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方向可以推扩它的药性，乃至于它在现代的临床上面啊、哦，用途还蛮多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看这些部分。